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科學主任高級科學主任啦，可能早我哋即係成幾十年嘅咁樣啦，咁佢哋已經做咗好多研究啦。佢話原來嗰度呢，我哋就揾到一個指標性嘅一個氣象站。呢、個氣象站呢，原來當佢冬天嘅時期，佢嘅氣壓突然間飆升，或者升到咩水平呢，就表示呢可能三日之後，我唔記得咗啦，我亂咁噏啦，或者兩日之後、三日之後呢，香港就會翻大北風，甚至呢就可能我哋嘅氣温呢就會下降到即係譬如幾多度以下㗎啦咁樣。咁你就將貝加爾湖附近嗰個氣象站嘅一啲嘅要素嘅 parameter 就同香港嘅某個 parameter 呢就做咗呢個相關分析。咁但係原來佢哋所建立起嗰條方程呢，我哋一般就叫做回歸方程，叫做 regression equation 啦。咁但係呢個 regression equation 呢就係一個預測因子，就一個係嗰個被預測嘅變數呢，咁就係 simple regression equation、但係其實更加 powerful 嘅，我哋當然知道啦，係咪，就係 multiple regression 啦、就叫多元嘅回歸。我哋就有好多嘅因素， 即係有個正反歸回路嗰啲㗎 嘛。可以有，可以有，但係呢其實我哋而家都唔會去到咁複雜㗎啦，因為如果你一有正反歸回路呢，其實嗰啲呢就叫做非線性嘅回歸。其實我哋當時呢係處理唔到嘅。嗱，即係 linear 同 non-linear 咧，係喺數學上咧係好大分別。non-linear 咧，一般嚟講咧係冇 analytic solution 嘅，你又要用好即係複雜嘅數學嘅程式嚟去計。我哋當時咧只係處理咧都係 linear 嘅regression equation， 即係線性嘅多元回歸方程啊 ，multiple regression。咁但係其實大家知道呢個 regression 咧，講真嚟講，說到底都係一種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不過咧佢叫 regression 咁解啫。咁但係點解呢個 regression 呢個字典嚟而家講啦？原來當其時咧，呢個 regression 咧就十九世紀咧就一個即係數學家咧就發明嘅，即係佢就係諗到呢樣嘢。佢呢個數學家叫 Francis Galton， G-A-L-T-O-N， 原來佢就係達爾文嘅一個侄仔嚟嘅，即係同佢有親戚關係嘅。咁佢咧就建立咗呢樣嘢。佢最先咧，原來佢就話嘅研究就話原來一個人嘅前臂嘅长短系咪呢个前臂啦吓、原来同嗰个人嘅身高咧，系有明显嘅关系嘅。咁当然呢样嘢啊，即系讲出嚟就好似阿妈系女人啦，使乜你讲啊咁。咁但系你呢个直观同埋个严谨嘅量度，原来做分析系两回事嚟噶嘛，系嘛？我哋明知阿妈女人，但你都要做量度噶，都要做、做即系摆晒啲数据出嚟，你证明俾我睇噶。咁于是佢咪量度好多人嘅前臂嘅长度，咁然之后咧就量度下佢个身高，然后就即系纯粹做一个分析。咁就 係 證實 big data 講 sampling 等於母體嘛，咁你要量度曬全世界，不如而家有70億人，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 Francis Galton 就當然唔需要啦，佢、只係量度一個 sample 啫，即係當時只能夠係一個樣本。講真，到而家嚟講咧，我哋好多時都係做緊樣本嘅，但係大數據就挑戰呢樣嘢啊嘛。 冇錯， 一陣間我會講到啦，就係樣本數 n 等於幾多？通常我哋用大草 n 嚟代表。咁、但係譬如 n 咧，其實樣本數咧，當然越大越好啦，我哋一般嚟講咧，但係好有趣嘅喎。後嚟嗰啲即係統計學家，其實呢個都係二十世紀嘅事啦，唔係十九世紀添啊。佢有一個好重大嘅發現，大家咧都會覺得係好詬異嘅呢樣嘢。其實今時今日都係㗎，你見到香港做嗰啲民調啦，我中意用民調啊，唔知點解而家中意用民調，即係調查調查都通㗎，我照計嗬。咁但係而家覺得民調咧，其實你睇到咧，大學嗰啲咧，通常係做一千左右嘅啫，最多都係。多少少嘅，其實佢唔係冇錢，佢可以有錢做到二千三千嘅，但係原來啲統計學家咧就做過一啲即係深入嘅研究咧，話俾佢聽咧，原來只要你個樣本數去到一千咧，你就已經咧係好有代表性㗎啦。 的確係啊， 就 irrespective 即係唔理你嗰個所謂母體啊。 咁黑天鵝 哦冇用嘅喎，黑天鵝效應你係唔係都捉唔到㗎啦？即係我講你。就算啊，你嗱一間 我 會講到， 我做 就算係 n 等於啦 ，n 等於 all 咧，其實你都冇辦法搞掂黑天鵝效應嘅。呢、這個遲啲我哋會講啊嚇，呢、這個問得非常好。但係當時 n 等於 all 咧，係永遠係冇可能噶嘛，即係喺當時嚟講啊嚇，十九二十世紀都係啊。咁 n 只係等於一個樣本，但係佢一個統計理論咧，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咧，無論你嘅人口，我哋700万咧，因為7000万，甚至係7亿，原來1000咧。已經係足夠啦， 已經係有代表性㗎啦。即係你做到，就算你係三千、五千、一萬咧，原來得出嚟嘅結果咧係好相似。 其實唔好複雜㗎咋。我諗起一個例子咧， 好啊好啊， 係非常好可以解釋 嘅。好啊好啊。 咁咧就係因為我以前咧就其實我係讀男校嘅。 係。 咁之後咧，我個數學老師咧，佢就好中意咧揾啲男校啊、女校嘅嚟玩啊，做例子啊。咁我諗起咧，佢咧就講個例子嘅，就係話嗱，咁我問下財哥同 Thomas 啦，你哋話如果我要證明一間學校咧，佢係男女校咧，咁你會點做咧？嗱，我唔知嗰間學校係唔係男女校喎，咁我要證明佢係男女校咧，咁要點做咧？ 邊個答先啦？ 冇所謂㗎，你哋講諗到就答咯，好簡單啫。係咯，我要證明嗰間學校係男女校，咁我又冇錯啦。咁你要點做咧？ 咁又真喎， 好容易嘅啫。 你是但揾兩個 嗱，好 就是但揾兩個，分分鐘可以兩個都係男， 我答案 喎， 我答案 係 你曹哥你個答案講咗未？ 係講咗 冇啊，你講啊， 好， 我講。入去讀咪知咯。 嗱，好好啦，其實好簡單啫，就唔咁複雜嘅，就係話其實只要你咧是但抽咗兩個人，咁啱咧嗰兩個人咧一個男一個女，咁你咪證明到嗰間學校 係 女校咯。 係 啦， 咁有一個學生病咗咧，啱啱唔翻學咧。 冇㗎，即係咁其實你就可能做唔到嘅，但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要證明嗰樣嘢係咧，其實你只要咁啱揾到一兩，我咁啱你就抽咗兩個人。一個是男一個是女的，那就夠了。 對對，其實 Jeffy 這個講法 你有錯那個 不準的會做， 但是他的講法呢，其實正正就是說 沒回學沒所謂， 證明和反證呢是完全是不對稱的， 沒錯了， 不對稱的asymmetrical 的， 沒錯。 因為他說呢，你反證 證明和不證明是什 麼，不是跟反 嗱，很簡單，我講個例子，我如果要證明一間學校他是男校的話呢，嗱，我譬如話，我抽咗100個男仔出嚟， 都冇用嘅。 其實你冇用嘅， 因為第101可能係女啊嘛。 冇錯啦， 咁你咪錯咗咯。 男校啦，咁啲老師會唔會係女嘅？ 嗱，唔緊要，唔緊要， 呢個冇關係。 但 係 咧，我要講佢，其實好簡單啫。嗱，因為如果我證明一間學校係男校嘅，咁你基本上咧抽幾多個 sample 出嚟咧，其實都冇意思嘅，因為咧頭先財哥講， 你係要 n 等於 all。 冇錯啦，你咧抽咗一 萬六從中一點紅。 係啦，嗰間學校有1000人嘅，你抽咗999個，你都係睇到男仔咧，其實你證明唔到嘅。 系啦， 因为咧下一个如果佢系女仔咧，咁嗰间学校就系男女校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但系调翻转， 即系讲物理学有个上面有个嘢叫做 event 发生嘛。系啦，未发生你点去证明咧？ 但系调翻转咧，头先回应翻咧 ，Thomas 你讲咧就话点解嗰个反证同埋证明咧系咁唔对等咧？就系话因为如果我要去反证证明嗰间学校唔系男校咧，其实我只要揾咗一个样本出嚟，就系话如果我揾一个女仔出嚟咧，咁就证明到嗰间学校唔系男校噶咯。因为嗰间学校系男女校噶咯。咁所以咧，头先咧其实个讲法就系话要证明一个男女一间学校系男女校咧，其实好简单啫，你就只要咧揾咗一个男仔同埋一个女仔咧。咁你就已經證明咗佢 啱啊啱啊， 或者你個 statement 嗰時做好啲，話我做研究嗰刻係 this moment 係男校， 係 代表將來係男校咧，咁你咪完美 咯，係咯，有唔能咁講，你做你唔能夠話我做呢個研究嗰刻。你就研究咗999個，咁唔通你就話，所以呢一刻佢係男校咯？到然後你話啊，我揾到第1000個。是女，哎呀，对唔住啦，原来佢而家变咗男女校啦。咁你系自欺欺人噶嘛？所以你唔能够话，我做研究嗰刻咁样，咁啊冇意思嘅。但系所以咧，其实Jeffy 呢句啦，当然亦都系讲到我哋成日话，所以证明同反证咧系不对称嘅， 系好唔对 嘅，咁解。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譬如话你要证明上帝存在同埋证明上帝唔存在，或者系证明呢个世界有鬼同证明呢个世界冇鬼咧，其实个要求系完全唔同嘅。 冇错， 呢个就叫举证责任嘅概念，叫 burden of proof。即係好簡單，如果你話你係信有鬼嘅，我係信冇鬼嘅。但係個問題咧，你如果拗嘅時期咧，嗰個舉證責任， 大家一齊使唔使信有冇神先？依家 我 係無神論者， 我都係無神論嘅， 我都係， 係唔使講啦。咁但係我哋講鬼先啦。咁你人死為鬼，咁你信有鬼嘅，你信有鬼，假設我信冇鬼嘅。但係個問題咧，其實原來你就要就講，喂，你唔信有鬼，你證明啊咁樣，其實係荒謬嘅喎，係咪啊？因為而家係你信有鬼啊嘛，所以唔係咁呢個呢、這個我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就是、當我哋有方法啦。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既然你話信有鬼咧，其實我舉證責任咯，個 burden of proof 咧就喺你度。好啦，咁但係我哋真係唔好扯太遠。 冇錯， 我哋翻翻嚟就係話咧，喺統計學上咧，原來無論嗰個叫做總體啊，我哋叫做 population 啊，個總體個數量幾大都好咧，原來係嗰個樣本數咧，其實1000 啊左右咧，就已經係足夠有代表性。 頭先又未講嘅，好簡單咧，咁就可以俾大家明白到噶啦。咁頭先講咗咧，就話要證明一間學校係男女校嘅話、嗯，其實你只要揾到一個男一個女嘅，咁、 啊、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證明到嗰間學校男女校噶啦嘛。咁、我哋就譬如話，真係一間學校要做調查咯，咁我要調查嗰間學校咧，咁咧，其實我哋就只要揾，譬如話十個 sample 出嚟咧，咁我哋就睇到原來十個 sample 裡面咧係有幾大嘅準確性啦。咁我當嗰間學校咧係一千人咁樣啦。咁其實我揾十個人，其實十個人就只不過係講緊一百分之一嘅啫。係啦。咁但係我哋睇住就係話，嗱我問一問啦，嗱，譬如話，如果我有十個人啦， 即係個劃然率。 冇錯啦，個劃然率。 二分一乘二分一乘二分一咁樣。 差唔多啦。 即係十咧就即係一 over 二嘅十次方啦。 十次方啦，冇錯。 咁其實咧，你十個都係男嘅咧，個機會係極微嘅。 嗱，頭先講咗啦，少少唔準確嘅，不過差唔多噶啦。因為你抽咗一個男仔嘅話咧，下一個就本身係譬如話係999/499嘅咁啦，差唔多。但係頭先講得好好，我當佢係我哋而家唔係心算啊嘛，咁啊當佢二分一先啦。咁如果二分一嘅十次方咧，咁好簡單計到啦，二四六八，二四八 十次方， 十六三二六四一二八五一二，好簡單，一零二四啫，因為十嘅二嘅十次方咧，一零二四嘅啫，係啦，咁原來咧，你咧連續抽十個男，十個樣本出嚟咧，如果佢都係男仔嘅話咧， 或者純女仔， 冇錯，其實佢嘅機率咧，基本就係一零二四分之一， 係少過千分之一，少過千分之一。 即係話，如果你咧要證明一間學校係要去究竟去攞個 sample 嚟去檸驗嘅話咧，一個 sample 只要係百分之一嘅 sample 咧，其實你已經可以個準確性咧係去到一千分之一，即係99.99%。 啱啊，但係咧我又唔係完全即係被你說服喎，因為你而家係有舉到一個具體數量啊嘛，你係個總體係一千啊嘛，咁你就可以用頭先個例子嚟去説明啦，或者去計算啦，但係。即係我頭先嗰個命題係強好多喎，強命題喎，就係話你唔理嗰個總體係幾多喎，即係講你一千相對於700万香港人，或者原來係7000万嘅廣東省，或者係7亿嘅中國人，或者係70亿嘅地球人，咁呢樣嘢其實係有好即係幾大程度上叫做違反直觀啊， 其實 係 好似 counterintuitive 係。其實因為當然我頭先個例子咧簡單啲俾聽眾聽咧，咁就用一個咁嘅例子就聽落好似係係有個限制啦。但係其實頭先財哥你講嗰個嘢統計學一早都已經研究咗，其實佢哋有得俾你定嘅，即係就算你係啲 set 咧，譬如話你 set 翻你嗰個 sample 咧，個準確度可以去到90几%啦，或者9.5%或者99% 咧 ，confidence level 冇錯啦， 自信水平啦。 其實咧頭先因為個數咧好似好大，好似講到700几万好大，但其實喺統計學上面咧，其實真係唔係差好遠，所以其實你一千咧， 嗱咁啊明白，咁啊因為即係時間關係啦，我都要因為扯得太遠啦，都要扯翻翻嚟啦，大概明白阿 Jeffy 嗰個解釋噶啦，係嘛？咁我講翻咧就係話其實呢個所謂 regression 咧，就係 Francis Galton 點解叫 regression 咧？其實咧好有趣啊，佢就話。佢後嚟就研究好多好多嘢嘅，就係、包括咧，直情就係身高嗰個嘅遺傳啊，即係話阿爸阿媽係好高嘅，個仔係咪一定高咧？咁佢又做個相關分析咯、或者佢哋好矮嘅，咁個仔係咪啲仔女係咪一定矮咧？咁樣，咁佢就會睇到咧，權啦嗰一個 correlation 係存在嘅。通常高嘅父母咧，仔女多數都係高，多數啊，當然有例外啦。但係佢發現一個現象咧，就係話咧，佢高得嚟咧，通常嚟講咧。就會係矮過阿爸阿媽嘅， 係 即係你當然亦都有例外啦，可能有一個係高過阿爸阿媽嘅都有啦。咁但係咧，佢話原來啲高嘅父母啲仔女咧，佢都係偏高，但係偏高得嚟咧，佢其實係矮翻些少。但係嗰啲矮嘅父母咧，嗰啲仔女咧係偏矮，但矮得嚟咧又往往會係高過阿爸阿媽喎。咁佢話原來一個人嘅咩身高呢種咁嘅生物生理上嘅差異咧，原來一個一路咁遺傳落去咧，原來佢有一個叫現象咩咧，叫做 regression towards。The mean 就叫做向平均值回歸，即係話，因為人類其實係有個平均身高噶嘛，即係我唔會有一個真係嚇0.2米嘅人或者20米嘅人噶嘛，呢啲係唔會出現噶嘛。我哋作為一個生物物種，其實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平均嘅高度啊。咁原來我哋即使喺入面咧，即係呢個群種入面有啲高啲、有啲矮啲嘅人咧，佢哋嘅仔女同佢哋嘅即係身高咧係有一定嘅相關，但係呢個相關咧，原來佢係唔會一路即係我哋叫 diverse 出去嘅，其實佢係會慢慢去向翻嗰、那個。平均值嘅回歸嘅，當然佢中間亦都會有時有啲變異啦。如果唔係，永遠就唔會有高高低低啦咁樣。佢因為呢個 regression towards the mean 即係向平均值回歸咧，所以佢先至用咗 regression 呢個字。所以後嚟咧呢個回歸分析咧，我哋叫 regression analysis。好，咁啊，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繼續啊。